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会说到这样一条新闻，就是说中药啊别乱用，小心伤身体。 是， 那其实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都不能乱用，对吧？ 每天其实我都在服药。 对，哎，你但是这个我觉得就得高磊这条新闻绝对是100%的中这个中标的一位。 谁说的？我每天看药身体可好了呢。 你每天肯定，你经常中药你肯定乱用，你肯定经常会给自己补一补。 不是， 是不是？ 我经常吃的是泻药， 经常吃泻药。 我真的发誓，我经常吃牛黄解毒片。 牛黄解毒片是泻药吗？ 不是泻药，就是去火的嘛。 哎呦，不过我 就吃太多， 就老上火。 你看是不是？你上火，比如说石火 中，牙花子都 天、那就是 天花板都 天花板花太， 就是那个上 牙床 上膛， 对上膛、那就是石火，你就得吃点牛黄解毒片。你三片不够，来四片，我保你明天夸夸夸。 我本来要说这条，我要说什么来着？让他又给我看病了。哎呀，这大清早起来就这个成了坐堂大夫了啊！你我今天说一下，是由这条新闻啊，我们想说。所以说，其实各位有没有过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 自己吓唬自己，哎呀，我病了，哎呀， 哎，对， 糟了， 就是比如说、那个这个，包括比如说我自己吓唬自己，我好像因为什么样子的事情，哎呀，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或者是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哎呀，要了命了，这个事情后果可能很严重啊！ 呀， 或者怎么样？ 我早上起来刚刚热完奶，我那煤气炉关没关呀？ 啊，对，反正自己吓唬自己。 啊， 有没有我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 但是我这个事儿吧，亲身经历，但应该不是我吓唬我， 哦， 是医生吓唬我。 哎呦呦呦， 就那医生，你知道吗？就那 你 特别有名的医院，你知道吗？去那体检，当然了，就是当时就出了一个结果，就什么什么什么某细胞啊，什么什么高了。高了完了以后呢，他建议我三个月之后复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就是百度查了一下，哎呦。是某方面的癌症。 哎呀， 当时我这个心呐、你想， 磊哥， 我跟家里人谁都没说呀。 我以为你跟家里人都安排好了。 我谁都没说，就那个三个月。当然我也心大，我一会儿玩一会儿上班的，乐乐呵呵我就过去了。到十一月份，因为咱们那年是八月份体的检，十一月份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公立医院。后来就查了一下，我一进去说大夫，我说查什么什么什么。哦，你是查那三项吧？确实是，就是要查的那三项。 你别老那个弄的，我们都不知道这到底哪个。 然后查完了以后，让我等一周才能拿结果。 哎呦， 你可想而知那 一周 我是怎么度过的。 哎呦，你估计吃喝玩乐，不然下人生就剩一周了。 就是又配成北京的冬天，初冬的感觉。 哦，就特别萧瑟 的 感觉 啊，都特别悲凉，就觉得我生命已逝的感觉。 哦，就 斯人已去，不是 不是，就是感觉人生就是 要画上了句号。 哦， 后来 一发现这个叹号。 然后我去取结果 啊， 大夫说那边自助机自己取去。 哦， 然后呢都没有一个大夫跟我说一下结果到底怎么样，我就取出来了，然后一看说没事走吧。 哦， 我这颗心算是落了地了。 哎， 从八月份一直悬到十一月份呀。 不，你也就悬了一个周，你不是说了那三个月你啥也没当回事吗？ 全这是不是就吓唬我了一下？ 你看啊，你这就不行，我得替人医生说一下 啊。 人家医生那是处于负责任的态度。 哦， 对吧？人家提醒你。 是是是。 对，人家那是负责任。你要说不负责任，我管你死活，你走吧，你去是吧？ 对， 是高帅组合那高磊吧？这甭管他，让他走吧。哎，刘哥，人家是吧？不负责任，人家放过。但是人家认真负责，一看这个指标有可能会引发这个问题。 对，确实， 对不对？ 我当时那个指标确实也超标了。 哎，正好，哎，咱们去哪个医院体检来？我快 结合。 哦，你看，哎呀，刚才你看，还说人家协和医生吓唬他，哎。协和的医生啊，以后高磊去体检甭管他，知道吧？体检一看高磊来。直接重症监护室。 哎，我这次体检人大夫还真认出过来了。 哦，是吗？ 对，说哎，你是高帅组合的高磊吧？就瞅你名儿眼熟，其他人都不知道。 真的， 真的，真的，就是给我做那个心电图。心电图那个， 哟，然后你接着心跳就加速了吧？ 没有，我特别坦然。 哎，所以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啊，这个叫做你有没有过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这个说一说。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京津冀今日将迎来新的一轮重污染，北京环保部门实施全时执法。 还有秋意正浓，红叶正美，北京市推出21处赏红片区。 国产电影如何吸引新的观影群体呢？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料，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部，施工专业了，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两天西北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到北京，此前的京津冀重污染扩散条件将略有好转，但是北京市环保局最新预报资料显示，24号夜间到25号京津冀将再度面临新的污染过程，其中北京的空气质量将再次达到4级中度污染至5级重度污染，26号受强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将改善至2级良。在固定源执法方面，近几日检查各类排污单位239家，发现并制止环境问题18起。移动源执法方面，市级环保部门出动4个执法组，对油品、车辆排放及 OBD 系统进行执法综合执法检查，共检查柴油车167辆，处罚排放超标车辆23辆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管部门推出的服务新举措。近日呢，交管部门推出了服务新举措，这就是机动车的现场处罚、非机动车或行人的现场处罚，以及交管12123平台都可以开通微信、支付宝扫码便捷缴款新渠道，为市民的办理交管业务提供便利。那么需要提示的是啊，目前的现场处罚决定书上缴纳罚款的二维码有效期是4个小时，也就是说当事人在现场处罚决定书生成之后4个小时之内，可以自愿选择通过微信、支付宝扫描该二维码缴纳罚款。那么超过4个小时，当事人就只能是通过原有的渠道缴纳罚款了。那么此外呢，当事人通过扫描二维码方式成功缴款之后，这个二维码随即失效。那么另外，违法停车贴条是属于违法告知单，而并非是处罚决定书，所以呢，不在扫码缴款的范围内，仍然是需要前往执法站处理的。 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各区将根据疫苗供应情况，陆续开展老年人、中学生、小学生集中免费接种工作。那北京市年龄在60周岁以上，出生日期在1958年12月31号之前的京籍老年人，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接受免费接种。市民可就近选择有资质的接种门诊进行接种。据介绍，今年提供的流感疫苗包括3价疫苗和4价疫苗，其中免费接种的疫苗当中呢，4价疫苗将优先用于小学生群体。为方便市民接种，市卫生计生委在全市医疗机构当中设立了428家免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和439家自费流感接种门诊。那这个市民需要查询预防接种门诊的地址，可以拨打电话12320这个公共卫生热线来进行咨询，也可以上网查询北京市卫生计生委或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 我们再来说说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条消息吧。 对， 好吧，昨天呢是世界传统医药日，我国的中医药及其他传统医药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少朋友喜欢用中药调理身体和养生，比如说像我。那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中药呢？ 来， 中药 必须要说一下， 用在这个刀刃上哈。有病治病，没病防治的说法是不对的啊。 你听见了吗？ 啊，是不对的呀。 没病吃药 哦，是药三分毒，吃药。 哎，这条我应该我来说，来，磊磊你听好啊。是药三。 是吗？ 吃药要恰到好处，避免重复用药。健康的人能不吃药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什么叫为什么？你没病，你吃什么药啊？啊， 我有病。 中病即止最重要。中病即止指的是什么呢？就某方治疗某种 病症一旦有效就要停止使用。 哦， 那常用中草药使用的时候也要讲究剂量，如果说药量过大同时会有副作用。好方子并不适合所有人，中医将体质分为九种，个体性差异很大，临床医生开药方对症下药，对人下药，患者不要人云亦云，看到其他人用这个药方哎呀管用， 对对对，这倒是， 你就去用啊，有可能是适得其反。另外，喝中药时该如何忌口呢？首先，中药与绿豆同时需要谨慎啊，这个不要把中药跟绿豆一块吃。 嗯。 其次，中药不应该与茶同时服用。 对。 再次，在吃中药期间不要吃萝卜。 嗯。 最后，除了上文提到的具体三种食物，吃中药期间还应该忌生冷、忌油腻、忌腥膻。 膻。 山 啊， 啊，青山，对 对 对 对， 对，这些东西啊， 大家这反正吃药的时候呢，还是要三思，不要像我似的胡吃八吃。你 我真的觉得高磊，你、这个， 但是我吃着还完了挺好的，你看白白胖胖的呀。 你虚胖，知道吗？ 好吧， 磊磊，不要下、吃药。怎么说到吃药，我有点康了的感觉。 哎呦我的天，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说到的是， 说一说你有没有过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 相信那一世天赐予最要强，只愿自豪的强兵，信自己无双，突破前方的荆棘，小小的菜鸟荆棘，用大大的梦想冲破天际，把每次失败都当作奖励，进化的奇迹，战胜生不死的执念。 飞翔，迎着过度的飞行，打开未知的领域，别人动听的远景，手从红的眼睛闯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大家有没有吓唬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 是啊， 我首先要读一条大伟的 哦 啊！来来来，大伟的这条是，他说，某次加班到后半夜，晕晕乎乎的进电梯回宿舍睡觉， 怎么了？ 半天电梯没动， 哎呀！ 这时候我抬头一瞄一眼，哎呀，有个人影儿。半夜呀，我突然想起我的前辈们说，我们单位以前下面是个坟地。这时候我汗毛都炸起来了， 呀呀呀呀呀！ 我这时候立马清醒了，我再一看那个人影 是谁？ 哦，我自己。是 就自己吓唬自己， 电梯反光啊！ 对呀， 然后另外电梯为什么没动呢？ 为什么？ 哎，没按楼层。 你好家伙，你快出去吧你！ 这吓死人了，这 真是哈。严火火说了，我家老公昨天神秘秘的跟我说 啊， 媳妇儿，我这两天老腰疼。 哎呀， 我前段时间不是腿疼吗？ 哦， 我上百度查了一下，这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哎呀，这原来是腿疼，后来腰疼， 对， 转移了。 是网上说了，腰椎间盘突出了就是腰疼，我这腿就是压迫神经了。 哎呦， 这你可别跟我妈说，别吓着人家老人家。 哎呦， 哎，我告诉你，等过段时间我得去医院瞅瞅。哎，媳妇儿，我要是腰不好了，瘫床上了，你可别抛弃我，你别伺候我。 哎呦， 要我说呀，我老公就是前段时间太懒，过了十一没穿秋裤，他着凉了。 这媳妇儿，那您老公的火力也太差了吧？ 是这样，是这样。 我一冬天我都不带穿秋裤的，我告诉你。 哎呦， 是， 所以你腰间盘突出的呀？这有好什么？这好什么炒吹牛的吗？对吧？哎，是这个， 我就突出了，怎么着吧？ 哎，所以这个有时候男人很脆弱的 哦。 你别说，所以我今天互动这个话题啊，你别说，有好多男的啊，他表面很坚强， 对， 但是一旦出现什么有点小病小灾了， 立马就疯了， 不是，就是这个脆弱的一面就立刻展现了。 哎呀， 哦，媳妇儿病了，受不了了，完了不行了。 对，最近你身体是不是也有点小样呀？ 没样，哎。这个比如说我们周在这个周日的时候，你会听到我采访了一位这个咱们的听众唐朝丽的，专门来节目当中这个说了他旅游的经历，他去南非爬桌山迷路了，整7个小时还骨折了。 在当地 啊走了7个小时见不着人。他在微信里都写好遗言了，你知道吗？ 天哪，这 对 够惨的。 对对，大家到时候可以听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可以说一说。来，比如说这个 还有一位朋友啊，我先不念他名字，他说、我经常自己吓唬自己、有一次发烧发了一周没退烧、以为自己得了艾滋了呢、然后呢就跑到医院去化验艾滋病毒，结果没事，吓得我呀。 那你得想想你自己之前都干嘛了， 这怎么会往这个方面吓唬呢、 我曾经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吧、我初二的时候、连着发了一个月的烧、你忘了、我说过吧， 没有 住陆军总院， 哦，没有没有没有， 一直就发烧、先是一周高烧不退、之后就是低烧， 哎呦我天哪 啊，后来就好了没事了 是吧，你确定是你不是因为没穿秋裤 没有，那时候是夏天， 结果是什么呢， 查不出来，因为当时就是怎么说，就查不出来原因，就烧、后来我不是说就是针身上都扎那个针眼儿，输液都没地儿了吗、 扎 我脑门嘛， 扎头、 就 把你扎成了这个样子，对，哎呦我天哪，你这个一个月烧成了这个样子， 陆军总院真是， 你看现在得罪了协和，得罪了陆军总院，然后那天还有个什么协和的医科大啊，你也得罪了，你倒霉了，我跟你说，磊磊你会得病没人看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有没有过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还要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和北京文艺广播一起合作打造的，我们说央华出品的央华戏剧出品的犹太城，11月9号将会在保利剧院上演，这里边是大牌云集， 是， 而且这部舞台剧获得了很多的国际大奖， 是 啊、这次首次来到中国，所以这个应该说是非常难得，如果各位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您想要拿到优惠的话，您可以在这个时段来发送叫犹太城抢票加姓名和电话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以 8.5 折的优惠买到这个话剧票了、这个舞台剧的票， 是， 而且这个优惠只有北京文艺广播有， 对，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抢票， 而且每天呢仅限前十位， 对，只有前十个人有啊、而且只是每周一到周三我们才会有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好，这个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热点消息，那就是看红叶啦。 对，秋意渐浓，又到了北京观赏红叶的好时节。我们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北京市将推出21处赏红景区，那么从10月中下旬陆续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为市民朋友观赏红叶和彩叶提供更多选择。那么金秋赏红大可不必扎堆，而相关的彩叶景区呢也将推迟清扫落叶，为市民最大限度地留住秋日之美。那么为改变北京秋冬季节生态景观单一的情况，其实从2002年开始，本市就开始推进了彩叶造林的工作。那么截至目前呢，全市彩叶林面积已经达40多万亩。主要是分布在风景名胜区、风景旅游区、公路河流两侧，在平谷、怀柔、密云、昌平、延庆、门头沟、房山以及顺义、海淀、丰台等区的山区部分，形成了1000亩以上的彩色景观点。 我来说点重 干货 啊、哪些地方会有啊，比如说这个长城脚下的八达岭森林公园、平均海拔比市区高500米，由于周围森林巨大的降温作用，正是赏红的最佳时节啊。还有这个妙峰山景区海拔1291米，常年气温比市区低8到10度，红叶品种丰富，既有红色的元宝枫、黄庐山楂树，还有黄色的落叶松、杏树等等，红叶的层次感较强啊。金海湖景 景区，是彩叶树种造林工程实施重点景区之一，彩叶树种丰富，所以也是一个可以去的好去处。那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关注到这些红叶的情况啊？ 嗯， 市民可以关注首都园林绿化政务微博，叫做首都园林绿化和官方微信首都园林绿化。 六个字啊， 哎，首都园林绿化， 嗯， 到时候呢，两个平台将根据全市的红叶变色情况，实时推送最美赏红景区的赏红攻略，了解全市公园风景区的游园信息。另外您还可以登录这个叫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网这个官方网站、微博、微信来进行查询。 是的，千万别扎堆哈， 叫北京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网。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和大家一起分享您发来的信息。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错了， 你又吓唬我。 看错了， 你又吓唬我啊！ 就吓唬你一下下呗。 来看一下，说一说大家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说中国华说了啊，有一次晚上很晚回家，上电梯，电梯门一开 啊， 里边有个人顶着枕头背对着门，我当时就一身冷汗，顶着枕头背对着门，默默的上了电梯，到我家楼层，迅速进家，想想那个人估计是梦游，一动不动的又关上了电梯门。梦游拿着枕头站在电梯门口， 天哪， 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真是被邻居给吓着了。 哎呀，但是你千万别上去拍他，如果真是梦游的话，别给他拍醒了， 不 对他不好。 这你这是个老说法 啊， 是说什么梦游的人你把他叫醒了，对他不好，会吓死等等的。 但是就是对他的神经不好，不会吓死，我觉得的是。 哦，对他神经不好， 神经不好。你还让他探知自己回去。 但是我好像我看过，就说这个把他叫醒不会有事儿， 是吗？ 反正他醒了不会有事儿， 他起码会受到惊吓啊！我为什么会这样？ 哦，然后尤其啊，为什么我拿着个枕头啊？为什么你在我枕头边上？ 天哪！ 来来来，还有 彤彤说了哈，我们家是复式楼，厨房在楼下。 嗯， 有一次呢，我做完饭上楼，去哪儿也找不到我们家宝贝儿了，到处找，我又差点崩溃，以为我们家小孩自己开门出去了。 这可了不得！ 关键他爸爸还在楼上玩游戏。 哎呦， 这爸爸太不靠谱了。 这好土豪家族啊！ 跟他爸爸就着急到处找，差点就报警了呀。 嗯， 最后呢是在沙发下面看到了一双小脚丫，原来自己爬到沙发底下居然睡着了。 我想知道他儿子 心也够大的， 是什么品种是这样，怎么喜欢到沙发底下睡呢？啊，那个小名叫二哈吗？另外我想说你家沙发是不是有点高了？ 其实正常的，就小孩嘛，可能也就一岁左右，就趴在那儿累了呗， 就好找个沙发底下睡了， 是就团乎着了。 哎呀，好家伙，好好好，这个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一说您有没有过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和我们分享一下。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晚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项目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385-315。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全新名爵 HS BOSE 巨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黄金为民十二载，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摆脱了前几天震荡局面，迎来了小幅上涨，欧盘缓慢走强，美盘初录得日内高点每盎司1239美元之后是缓慢回落，但仍然保持在每盎司1230美元关口上方运行。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23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线上做金公益、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啊。今天早上说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 对， 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有可能是比如说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吓到了自己，也可能是比如说，有的时候经常会自己觉得自己哪病了 啊， 或者自己觉得自己哪不得劲儿。 是 我之所以有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因为我们说吃中药的事情 啊， 包括我最近有一段，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我有点自己。 但是你也病了呀。哪里不舒服？ 铁打的大帅也，我也觉得 不行了， 不行了，真的是。 闭闭嘴！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下午的时候就会出现，或者不是下午啊，不定时的， 不定时的 就会出现那种，就是胸闷、 肾虚、 气短，胸闷气短，而且有的时候感觉。突然脑子有点就头有点小晕眩晕的那种感觉。 那我估计啊，我突然想到了刚才咱俩聊这话题的时候呢，说可能是血压，可能是心脏，但是我突然想到了，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真的，它压迫你神经了。 你滚！我穿秋裤了， 不是啊，这不，它真的压迫你神经的时候，会让你的头有点晕，会让 腰间盘突出。 或者是颈椎间盘突出，因为这两项我都有。 颈椎间盘 都突出呀。 颈有椎间盘？ 当然了呀。 哦，我以为这，我只听说过颈椎，没听过颈椎间盘。 我告诉你，真有可能。 哦， 所以呢，压迫到你的神经，让你觉得晕，压迫到你可能。 你这俄罗斯老中医，我不听你的。 真的是， 我去体检，我去检查一下。 不，这个、你如果真的是，我告诉你，推荐，强烈推荐。如果你真的持续体检完了还是这种症状，北京体育医院。国家队队医都在那儿上班，人家啪啪一摸你，一按你，你就知道了。 一摸我就好了。来看看大家的吧，有没有什么自己吓唬自己的经历啊？ 好好好好。 这个这个季节文化说了，夜深人静 啊， 自己走路总觉得有人在后面跟着 啊，呀， 我一步一回头啊，这不怎么想起一首歌啊？然后各种发慌，拔腿就跑。晚上开车总觉得后面有人，我上车。我一开一回头啊，哎呦妈，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哎，不是，这 是这样啊， 男孩还怕什么呀？ 是这样，帅哥 啊， 你 是不是做啥亏心事儿了、哦？没有。另外，我就想说，如果你继续保持这个状态的话啊，你有可能不是被吓着了， 为啥？ 你有可能是被撞上了，对吧？你不能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 没关系，小伙子，咱们这个怎么讲？应该说是身上有三把火。两个肩头还有头顶三把火，我告诉你，你出门谁小伙儿都得躲着你跑。 强烈建议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比如说精神文明办啊什么的，就是专门管封建迷信的，有没有这种单位，就是要不然先把高磊抓进去关一会儿，他经常来点什么这个， 不是 又是什么？ 不是你问问大家是不是？ 你这种都是那些老传统说法，什么叫做 我拍你一下， 三昧真 火你还有两把啊？对，三昧真火 什么这个肩膀上两把火？哎，你给我拍，你使劲拍，我就看你把我这三把火都拍灭了，我能不能出门倒头呸倒闭？ 夜里头咱们看得见，白天看不见。 哦，夜里头我肩头三把火。 对， 我天哪！你们家床是防火的吧？防火棉的是吧？ 没事儿，季节文化 啊！ 来， 兔子花花，我告诉你，他呢就是没事找事儿的。我很多年都没去过欢乐谷了， 哦， 正好赶上一洋节狂欢活动， 哦， 我就上周日去了趟夜场， 哦， 刚进去开心的就跑到了一个鬼屋， 哦， 想刺激一下啊！ 啊， 排队我等了半个小时，可算是进去了。我刚一进去我就瘆得慌，一路走一路瞧，哇呜的一声就看着几个人就吊着，瞬间自己就不行了， 哦， 我哭着喊着我要出去， 啊， 妈妈在哪里，哦？我坐在地上我就不走了，妈妈呀！ 这属于自己找自己。这属于自己找下的， 对呀，啊。最后还是我的朋友拖着我出去的。我真是年纪大了，看不了这些个。 是这些，我反正我去过欢乐谷的那个，我没觉得多吓人啊。鬼屋里， 我从来不进鬼屋。 对，有的人是你，主要是因为你老信这些，你知道吗？所以你老自己，你别没事给自己肩膀头上点三把火，你更何况进去了呢，是吧？ 对 啊。好，来，再来看一下啊，修这个字儿不认识，应该一个旁边一个闲。左边一个闲，右边一个鸟，念什么？我就叫它休闲鸟吧。 对， 然后休闲鸟说自己吓自己，我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都是自己吓自己啊。 小伙挺帅呀，吓着谁了呀？真是的， 就为了等你这句话啊！来看这个 圈套哈， 嗯， 得嘞，先欢迎大家继续发信息吧，好不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犹太城加抢票， 嗯， 加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然后呢，前十位的朋友可以拿到犹太城的85折的优惠票价。 对对对， 85折的优惠票价，而且这个优惠只在北京文艺广播有，您可以买到犹太城的85折优惠票，发送姓名加电话加这个犹太城 就可以了。 嗯， 每天限前十名，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就说一个事儿，说一说中国足球。 怎么了？ 这个10月24号下午的17点 的事儿吧， 7点钟，这个必须要说。 说。 17点钟，亚青赛小组赛第二轮打响焦点战 ，U19的国青队迎来了小组赛第二轮第二个对手沙特国青队。 哦， 那这个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下半场比赛卡塔尼替补登场进球，最终 U19国青0-1输给了沙特队。但是这场比赛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就是这场球输了就直接就淘汰了啊，就是那个也没有了 亚就世青赛的资格，就打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资格。 哦， 我们已经连续八年没有了。 哦， 所以今天的媒体的评论是什么呢？叫做就是怎么呢？媒体问的问题是叫为什么中国足球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我告诉你，另外一条消息就告诉了你，直接解答了你为什么中国足球一代不如一代？ 为什么呢？ 昨天央视记者刘思远在他的微博上曝光了一段视频 啊， 这个视频当中曝光了一个叫做小球员啊，应该是初中年龄段的小球员的一场比赛。 哦， 他们在干什么？围殴裁判。 妈呀，暴打裁判还是 围殴裁判。十秒钟的视频可以看到一群身着红色球衣的队员在围着球场不断的触脚踢着一名身穿黑色裁判服的裁判员，裁判躺在地上打滚。这我就告诉你 啊， 围殴啊， 他们要上天呀，这些孩子。 这就叫什么叫为什么？我觉得就那个记者问的问题特别好，就一下子得到解答了。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就如果这种习惯，就这种风气下去，你还什么一代？还想什么世界杯？还想什么？你拉倒吧，回家歇着吧你啊！ 我觉得真的应该想些办法处理一下了，整治。 然后现在是这样，后续消息是这些小球员都已经被带到了公安机关，但是我想都能够想到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都会说一句话，哎呀，孩子小， 家长得护着点， 孩子小，这个我们得给他们机会，我们得允许他们犯错，是我们经常用这句话，对吧？但是也有很多孩子都是被这句话给惯坏的。哎呀，就比如说孩子骂人，哎呀，孩子小不懂事，你得原谅他。家长哪去了？教育他的人哪去了？是不是得有机会有地方管管他们？对不对？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你是一个职业球，你是一个踢球的，有可能你会走上职业球员的，职业道德在哪？职业素养在哪？ 对， 对不对？就哦，初中生小球员就敢殴打裁判，你要是成了职业球员，你还不直接上天呢？ 你想想未来，他这是一个初中的学生、 嗯、 他未来可能还要踢成千上万场，如果这成千上万场他都在球场上去殴打裁判，甚至出手打对方的球员、 嗯、 或者是教练，你说说这不就是球霸吗？ 所以啊，我跟你说，有些毛病能惯、 嗯、 有些毛病给机会可以给机会，有些毛病不能惯就不能给，这批球员通通的永远不能进入足球界， 拉黑 啊，这永远不能进入足球界，什么毛病啊？真的是，我跟你说，真的是看了那段视频以后，特别的 伤心 啊， 特别的伤心， 特别伤心，你知道吧？一边中国足球在不断的在输球啊，一边是各种 U19、U20、U23，在各种的这个遇到挫折，另外一边这些小球员还在那地方打裁判， 同时还有大量的资金注入，我都不知道这些钱干嘛去了。 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啊，所以这个事情、啊，看。他们后面怎么处理吧、 哎、 啊，好吧， 虽然我不是一个球迷，但是我从来都懒得说他， 嗯，对， 还不如说说别的项目 对 吧。 好，真的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又爱又恨啊，就恨之深责之切嘛、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就咱们就不说别的了，影响其他的心情、哎、啊， 咱放首歌先轻松轻松 放松一下、 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啊，别那么激动了啊。 Coming for you, you're gonna feel me like the summer, like the sun in your eyes. Hold tight, another minute, another hour, baby, I'ma show you you can rely on me. I'll give you all you need. In a small cloud, try to find ground in the place where we 好好好，来来来，回来看看大家自己吓唬自己的事儿吧啊！ 别，大家都在那个跟你说呢，都不是吓唬你啊，大家随便就说、嗯、你那针还可能是颈椎问题 哦， 大帅你别不当 事、哎、好多人了， 我也是这样 哦， 去丰盛医院瞅瞅吧，那儿看得很好，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好医生。 哦、Angelababy 宝儿也说了， 哦、 说大帅，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之前和你症状一样，觉得没事儿，但是就在十天前突然晕倒了，检查是颈椎压迫， 你瞅瞅， 直到今天还在输液，去检查检查，没事才会放心。 我不可能坑你、 哎、 你知道吗？真有可能。 哎呀呀呀，吓死我了， 是不是 吓死我了。这个包括莫尔说了，我蜜月旅行的时候就是喘不上气，胸闷气短， 有 浑身难受 啊， 以为自己要不行了，还跟老公安排了一下 后事啊！哎呦我天，让他照顾好父母 啊， 那可是蜜月呀！你可得吓死你老公了，小我这刚娶了个媳妇儿，要干什么呀？说回国后，老公带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医生也没查出什么，但还是很难受。后来呢，去找了个运动医学专家， 你看 查出是胸椎错位。 你瞅瞅瞅瞅，真的是 不是？我觉得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这人为什么就别人说哪的时候，你自己去想，哎，发现这个地方好像就真有点问题。我就现在觉得我的胸椎有点 疼。因为很多人都是就觉得好像自己是血压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但其实导致他出现的这个问题的是因为骨骼的一些错位压迫到神经了。你知道吗？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就看你是气质性的病变还是生理性的。 我气质很好， 器官的气。来看看小姨涛爷哈，本人200斤胖子一枚。前年在广州某游乐场体验了2次垂直过山车。第一次胆小，我坐在中间的位置。第二次我直接坐在了最边上的位置。双脚腾空，直线下降，那叫一个刺激。结束之后，我正沉浸在快乐当中。工作人员过来帮我解开安全带，一边解一边说：哥们儿，下次乘坐您记得坐在前面那一排啊，因为那排呢是双层安全带的座位，比较适合你。我的天哪，游戏开始之前你为什么不安排，吓得我一身冷汗。 200斤有可能会把那个安全带给崩开， 对，就甩出去了。 天哪！主要是这个小哥想让你坐完了过山车以后再体验一把刺激。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播资源推介会呢将如约而至，到时候郭伟、佳佳等18位著名主持人呢将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了开放式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的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二字参与报名啦。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活动正在进行当中。11月份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有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这个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 是 这也是中文版首次登陆中国。 没错，那么法国艺术家演员刘烨的妻子诺伊的妈妈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继情书之后挑战了反派的男主角。那么呢舞台文艺男神严南一改了暗恋桃花源的痴情男主形象，演绎硬派领袖。那么犹太城呢邀您共享世界戏剧精粹，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的微信公众号。 另外跟大家说啊，购票是有折扣的，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购票才有的折扣是85折，每天有10个名额可以获得。您可以在节目播出期间发送犹太城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犹太城加姓名加电话，前10位朋友就可以以8.5折的优惠买到这个犹太城的票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文化方面的消息。以乐会中西时代新生为主题的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金秋时节如期举行，一部独具中国文化元素的新国剧《霸王别姬》为本届音乐节开幕，而随后的姊妹篇《赵氏孤儿》更是让观众耳目一新。 好，日前第24届华鼎奖提名在北京发布，剧作方面，《和平饭店》同《归去来》一同以这个5项提名傲视提名榜首。决赛方面，柳云龙、张嘉译、夏雨、陈数和严炳燕等优秀演员凭借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分获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女主角提名。 再来看电影，电影《滴答屋》宣布国内定档11月1号。这部影片由《功夫熊猫》主角阿宝的配音演员杰克·布莱克、《指环王》系列精灵女王的扮演者凯特·布兰切特以及欧文·瓦卡罗等人主演。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看看大家自己吓唬自己的事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看看啊，这个大猫小飞就说了啊，某晚11点，儿子诺诺来到我身边说：“爸爸，陪陪我吧。” 怎么了，儿子？ 我很滚。我读点微信，你还在这陪我？啊，陪陪我吧，我害怕。为了让他早点睡觉，我同意了和他一起回到小床，并和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老怕飞，老怕黑，那还行啊，一点都不爷们儿。再说自己家里有啥可怕的？”儿子说：“我就是觉得门口老是有个人站着，长头发，白脸，没有五官，老想进来吃掉我。”我看了眼门口的位置，默默地用被子蒙住了头。 什么意思？我没听。 就是他本来让儿子别害怕，结果儿子描述完了以后，他害怕了。 这当爸的太可怕了。 刚才还这有什么怕的？这男子汉，你儿子你别说了， 我也紧张了。 好家伙， 悠悠就说了，有不舒服千万不要上网查，一查就吓死个人。我有一次吧，脚指甲上长了一个小黑斑，我就上网一查，黑网上说可能是黑色素瘤，而且还没得治。 哎，就是那个非诚勿扰里那个 黑指甲， 孙红雷不是说最后得的就是那个东西吗？ 是吗？ 孙红雷就是那个角色扮演 那个 角色去世的就是那个 那没得治还吓死我了，结果过一天黑斑没有了。 哎，怎么了呢？ 原来是鞋太小把脚挤淤血了。你说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你这个真跟袜子掉色没什么区别啊。天哪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童话还劝我呢，说大帅你听高磊的。毕竟他还是有生活经验。 是。 他得的病比较多。 我都经历过你知道吗？ 还有臭咸鱼问我们在哪互动啊，就在这儿。永恒说了一个，他说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同学半夜在上厕所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休学休了一年。 啊，这么严重啊？ 这也是个理由吗？ 这姑娘她是 胆儿也忒小了， 她想谈恋爱去吧？她是 是被自己厕所的影子吓到休学半年，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即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格力电器全国工厂巡展11月3日至4日，工厂价直销，旧机换新，更有多重惊喜，详询格力专卖店4008-365-315。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市境时代一往无前， 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加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哎呦，赶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郭工。你好，郭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郭工，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最近的天气的情况。其实我特别关心的就是，比如说能不能够看到这个周末的天气怎么样？周六日啊。 这个我们先把今天的天气说一下，然后再看一下未来几天天气的一个主要变化。那么今天天气最突出的就是这个气温了。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0度。尽管今天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气温只是高了那么一点儿，昨天南郊观月台的最高气温是19.8度。但是呢，现在是深秋向初冬转换的这么一个时期，也是霜降节气，刚刚的是到来霜降节气。这个气温呢能达到20度以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从今天往前数的话，最近一次气温超过20度是本月的14号，这也是10天之前的事情了。14号的最高气温也只有20.1度。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是会达到近期气温的一个最高点，而且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4.2度，这个可以看出呢这个温差是很大的。这个早晨天气比较冷，到了中午呢就是这个暖意融融了。这是今天天气的一个重点。那么气温之所以会这么高的话，原因是今天控制本市的大气团呢是回暖比较明显。再一个就是今天天气这个晴朗光照好，这个光照增温作用呢也比较这个明显。那么晴朗的天气呢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早晨日出后和傍晚日落前的一段时间，这个驾车出行分别向东和向西行驶的时候呢，这个阳光会比较刺眼，对驾驶安全呢是不利的。那么请注意这个提前采取这个防范措施。再一个呢就是晴天的时候呢这个空气比较干燥，请注意这个补水保湿和加强皮肤的这个保湿护理。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重点。那么未来几天天气的变化呢，重点就是咱们明天预报的这小雨和之后频繁影响北京的冷空气。概括的时候呢就是明天中午前后会有这个小雨天气。这个特点呢就是时间短，雨量小，发生在中午。对明天的早晚高峰呢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另外的话就是明天开始气温将出现明显的下降，并且呢是之后这个冷空气还是会有这个频繁的活动。明天晚上到后天以及周日，这个偏北风都比较大，尤其是这个后天这个26号，和周日28号，可能有7级左右的这个偏北阵风。届时呢请大家注意这个防范风的这个不利影响。那么双休日两天呢，就是27、28号这两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有时候可能会这个有这个多云的情况，但是还是以晴为主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周六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是呢 天风云量不多，再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风力这个不太大，这个有影响的就是28号周日，虽然是晴天，但是它这个风力比较大，这个偏北风呢就是会达到一个这个阵风，可能会达到一个7级左右，平均风力呢是有4-5级，这样的话就是28号呢要重点这个防范，这个可能会出现的这个偏北阵风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情况。28号呢还有一个可能呢，或者就是说它这个有一段时间呢会这个多云到阴的这么一个天气，这个呢就是到时候呢就临近的时候呢大家关注一下它一个临近的预报，这是咱们这个今天以及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重点，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京津冀地区呢今天这个就是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只是气温差别比较大，最高气温呢是在14度到22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2度到8度之间，就是-2度到-8度之间。相对来说呢就是太原和呼和浩特的这个气温比较低，呼和浩特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这样的话就是说跟咱们北京啊以及天津石家庄这一带呢就是这个气温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北京呢是20度或者20度多一点，那么天津石家庄都是22度，这样的话和这个呼和浩特这个白天的14度还有那么这个就是说6到8度的一个差别。那么相对来讲呢是气温比较低的还有太原呢就是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度，就是天气呢明显应该比北京要冷，那这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是这个京津冀地区华北地区这个天气情况。那么就全国来说呢，总体来讲就是降雨不是太多，省会城市中呢像这个西北的兰州和这个西宁，西南的这个成都和昆明，另外呢就还有长沙和台北，这就是省会城市这边，有这些地方呢是有降雨天气，基本上都是小雨的量级。那么除了降雨呢，今天到27号，我国西北部地区的中部和东北部，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西北的这个华北的西部和这个北部，东北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黄淮的中东部，江南江淮这个大部分地区呢，都有6到8度的一个降温。也就是说，今天到27号，这些地方呢，就是有一个6到8度的降温，局地这个降温甚至可以达到10度以上。这个另外就是长江以北的地区有4到6级的这个偏北风，阵风风力呢可以达到7到8级，这些情况呢，就请大家注意了，有所防范吧。总体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6，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南三环木樨园桥西侧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在东六环李天桥南向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是排到了通营桥。那么同时呢，流动信息源发来信息，西南三环丰益桥南内环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二环小街桥上东向西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那么再来关注联络线方面，东部城区像建国路、京通快速、姚家园路、广渠路，南部城区的蔡胡营南路、开阳路、马家铺东路、南苑路、蒲黄榆路，西部城区的莲花池东路、莲石东路、富石路，北部城区的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德外大街、安利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中西旅游赞助播出，中西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话题，说的是自己吓唬自己的那些事儿啊。然后刚才不是有一个大猫想飞说那个他儿子的描述吓着他了吗？他儿子不是说看到一个长头发白脸没有五官老想进来吃掉我的这么一个人吗？我觉得咱们听众都太有才了。 怎么着了？ 他刚我们念完这条微信，我们一位徐大通就发来了解读。 哦， 徐大通说，你可以问问儿子呀，没有五官他怎么吃你啊？ 哇，这个细想更甚的很。 哎，对呀，他没有五官是吧？他把自己脑袋拿下来，然后把你塞到脖子里。 哎呀呀呀，大胆点！大帅，你还是去看看病吧。1970说了， 啊， 这个大帅有可能是阴虚阳亢。 什么叫阴虚阳亢？我好久没睡过炕了。 叫阴虚，就是阴虚体质呗。 哦， 阳亢其实也是阴虚的一种。 什么叫阳亢？就你这种大夫，我跟你说都问。就你我去看医生 了，我只知道肾虚。 来，好，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讲的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事儿。刘涛说了 啊， 有一个朋友啊，是奶奶去世三天去圆坟， 哦， 就风俗习惯嘛， 风俗习惯啊， 因为风俗不能等到天亮， 是 四点多就到了陵园 啊，怎么着， 叫保安开门 啊， 哎，进去忙活，最后磕头 哦， 等磕完一抬头，哎呦，哎呀，眼前一张大白脸，把他吓着横 来了，来了， 不是什么。横着就蹦出去了，你像那种情景， 那确实 本来就是心里在想着奶奶，然后一抬头，咔，一张大白脸，那不得横着弹出去？ 谁呀？ 他说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保安怕他不安全，拿着手电筒来看看他。我想说， 大哥你真好， 保安你是好心，但是能不能别打手电筒照自己脸？ 太吓人了， 太吓人，太吓人了啊！ 还有 Rainbow 也说了一件特别可乐的事儿哈，上高中的时候住宿哈，那时候流行什么呢？流行晚上夜里的睡觉之前听张震讲鬼故事。 哎，是是是， 寝室里的姑娘们一起听，因为害怕嘛，大家一块听就不害怕了，谁也不敢说话。盯着窗户，总感觉故事里的画面就在眼前发生。突然有个同学说，大帅，咱去厕所行不？我不敢去。结果厕所所有的人想去厕所，想了好久，可是一直不敢去。结果实在憋不住了，大半夜的，整个寝室的人一起去厕所。回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就想知道，一帮女宿舍里的女生为什么要听张震讲鬼故事啊？还有你们要上厕所叫我干什么？哎，是这样啊？对，我说到这儿，我说一个段子，就是张震老师来过我们的。 对对对， 哎，来过我们节目，当时非常有意思，因为是一堆人嘛，然后那个往我们直播间走，然后我们站岗的武警小哥就见了以后，还站着跟我聊两句，问我，哎，今天嘉宾谁呀？我说张震，这张震讲鬼故事那个张震，我说是，张震。 张震不是死了吗？ 然后都是养生误传。 对，张震就站在我旁边，知道吗？张震自己都乐了，他就说我没死。武警小哥吓一跳。 好，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来一起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哎，说说那些自己吓唬自己的事儿。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给大家带来一组旅游方面的消息啊。北京礼物这个店铺将会开遍京城啊，在鸟巢、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北京知名景区，人们经常会看到一间名为北京礼物的商铺，那卖的商品都是透着浓浓的北京味儿，让游客可以将北京带回家。这样的特色店铺目前全市共有30多家。我们最新获悉，北京礼物店将取消沿袭8年的特许经营模式，采用认证制，各类门店经过认证就能挂牌成为北京礼物店。目前具体标准还在制定当中，预计明年出台。到时候呢，京城老字号等品牌店铺都将成为北京礼物店，开遍京城大街小巷。 太棒太棒了！ 也就是说，北京礼物它所包含的这个概念更大了， 范围更广了。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昌平的苹果文化节。近日，北京昌平第15届苹果文化节在昌平苹果主题公园拉开了帷幕。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本届苹果文化节本着内涵旅游、营销高效的原则，深入挖掘苹果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国品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作为重点销售推介主体，利用多种的销售平台，那么促成昌平区苹果销售龙头的形成。同时呢，苹果文化节和旅游、观光、民俗、餐饮紧密结合，分区域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为实现苹果连年顺畅销售、果农持续增收创造有利条件。 嗯， 可以采摘去啊，对吧？ 对对对，特别好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苹果叫苹果文化节了，昌平第15届苹果文化节 啊。 再来说一个事情啊，说一个中国游客拯救了负债累累的奥地利最美小镇的故事。 哇！ 哎，这是说中国目前有媒体报道说啊，奥地利小镇叫哈尔施塔特，令人惊奇的吸引了许多中国和亚洲游客。这个哈尔施塔特呀，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莫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 是， 妈呀，反正就有个地方的村庄 啊， 依山傍水，在中国网络上被称为世界最美小镇。该报道说，该地啊，今年的游客数量预计将会达到100万人次，其中150000人在此过夜。 是，其实呢，据他们那儿的这个负责人说啊，说数年前这个小镇的财政还是欠债的状态， 哦， 面临着被并入的危险。 哎呦， 但是现在呢，已经有盈余16万欧元了， 哎， 每年光卫生间的收入就有15万欧元。 那你合着就光上厕所收入了15万吗？ 比土地税带来的收入还要多。但是当地居民呢也有不满，比如说小镇从早到晚没有安宁的时刻，因为游客带来的无人机乱飞呀。但是镇长呢不赞成限制游客，而是提倡品质游，希望吸引游客在当地逗留数天，细细的品味田园美景。哎，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对的。 挺好挺好。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自己吓唬自己的那些事儿吧。Like a champ in dodgy strange times. Rolly on my wrist, shout out to big time. Mama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n'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not, this gotta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 wa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I put my name on it. Raise your hands up, let it reach for the sky. 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好多朋友都发过来很长，我们得赶紧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连慧瑜伽就说了，我儿子啊今年六岁了，是个特别活泼的小男孩。前几个月他发烧38度多，晚上哭醒了，告诉我说：“妈妈，他踢我，他们打我。” 谁呀？ 谁呀？ 谁？ 谁打你？谁踢了你？做梦了吧？他说没有，用手指着前面说：“就这帮小孩。” 谁呀？ 我说哪儿呢？我说哪儿帮小孩？ 吓死我了。 他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哭得可伤心了。听完以后我吓得够呛，抱着他蒙着被子过了一晚上，事后想起来挺害怕。我估计是小孩烧糊涂了 啊。对， 烧糊涂了，就发烧产生 做噩梦， 一些幻觉。 对，是。 哎呦我天， 再来看看啊，这不是做噩梦，真事儿哈，真事儿哈。唐朝栗子说了，我去非洲津巴布韦蹦极，哎呦，就是吓唬自己啊。 好， 刚开始我纠结半天，当把钱交出去的一瞬间我就释然了。 哦， 这个时候呢工作人员就把我给绑好了。怎么听着那么英勇就义的感觉。我就看着悬崖，哎呀，不断的安慰我自己，不能够给中国人丢人呐。旁边老外都瞅着呢。刚刚前面就有一个中国的男士到临了临了没敢跳，抱着那颗柱子嗷嗷叫。旁边老外看得嘎嘎笑。 我不能丢人， 我一横心，我跳下去了。 哎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也嗷嗷叫了呢。 事实证明特别爽。 哎，这唐老栗子也是个旅游达人，周日的时候可以听听节目啊。另外再来看一下人语说，再说一个我哥的事儿啊。这个说那个我哥上大学的时候啊，流行看那个叫什么咒怨。就有一种恐怖 日本的日本的恐怖片 啊， 贞子那一系 列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电话响了没人说话，接电话的人然后就嗝了啊。话说那天我哥在家晚上正看着呢，突然间电话响了，我哥接起来没人说话，把我哥给吓得哟，一宿没睡。第二天我哥同宿舍的同学特意早上来电话道歉，说是夜里啊睡觉手机放枕头底下，估计一翻身给拨出去了。 哦，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经常会碰到有的人装口袋里， 对， 就一下子给解锁了， 出去了， 然后就解锁了，就打出去了，然后你也听对方不说话，光听着， 就乱七八糟的效果音， 那种，你谁能想到他在看恐怖片？哇、哦，天哪，这 也是醉了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几条奇闻异事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另外再一次提示大家啊，这个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为大家打造的这个带来的舞台剧啊，犹太城即将在保利剧院上演，11月9号开始。如果您想要买到这样一部经典巨制的这个票的话，您可以发送微信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怎么发呢？您发犹太城加抢票加姓名和电话啊，然后呢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前十位这个85折拿到票的幸运听众了。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来操作一下、 开抢了啊，就犹太城加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啊。来，接下来说点奇闻异事吧，咱们说一说戒烟的新方法。 哦，戒烟的新方法是吧、 吸烟有害健康，戒烟并不容易。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就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戒烟方法，利用一种叫工程酶来消除烟瘾，效果良好。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进展》杂志网络版上就发表研究报告说，小鼠实验显示，新方法不仅可以降低对尼古丁的依赖，还可以防止烟瘾复发。 哦，那么很多人呢，明知吸烟有害而仍然去犯险。有研究呢估计啊，在尝试吸烟的人中，大约有60%的人最终就会成为烟民，而在戒烟的人当中，有75%的人会复发，也就是复吸。之所以如此呢，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这些人对于尼古丁产生依赖，所以呢，通过阻止香烟中的尼古丁进入大脑，来逆转尼古丁依赖，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策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有效降低血液中尼古丁含量的药物被研发出来。 也就是说，哎呦，这尼古丁看来能进各种地方，又是进大脑，又是进血液 的，对对对，所以人就依赖它嘛。 哦， 像现在那种尼古丁，哦，不是像现在那个电子烟 啊， 嗯，好像它也含有这个尼古丁。 哎呦，我有时候觉得这些太，嗯，特别神奇。我昨天看了一视频， 嗯， 你知道叫铁线虫吗？ 不知道。 还叫什么叫就是一种什么虫， 微生物虫。 这种虫啊是这样，这种虫就是如果你那个就螳螂吃了它，你知道螳螂吃了它以后会怎么样？ 变异。 不是 变形。 虫子会在它的体内繁殖，然后控制它的大脑， 啊， 控制它的大脑，让这个螳螂自己走进水里淹死自己， 哦， 然后它再从它的体内出来 再继续孵化。 不是，就是 可怕， 就你知道吗？我跟你说，我看了那个视频特别吓人，就是这个螳螂吃了这个虫子以后，它就会控制它的大脑，你不觉得很瘆得慌吗？ 特别瘆得慌，嗯，你不要大早上起来吓唬我，这真事儿啊， 这是真的，你自己可以查一查。但是很多人就说，那哎呀，这听了以后太吓人了， 嗯， 它还控制不了人这么大的这个 这么一台机器， 对对，人这么大的生物它还控制不了， 嗯， 但是像那种螳螂这么小的生物它是能控制的。你不觉得这个它会让这个螳螂自己走到水里 然后去自溺？ 就因为有人就专门就真的拍到了一只被铁线虫控制的螳螂自己走进水里的视频。 哎呦呦呦呦！ 哎呦，所以特别吓人。 这以后要是发明出了能控制人大脑的这么一个小虫子，让你吃进去怎么办呢？ 你可别说啊， 哎！ 这个万一真的是有那些什么科学怪人研究出来了，挺吓人的，啊。 你就躲我远点啊！ 好，来来来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说一说大家的亲闻轶事吧。 好嘞好嘞，说一说，曾经自己吓唬自己的那些个经历哈。 哎，暖暖说了，闺女小时候发烧，老公没在家，夜里突然哭醒，然后歇斯底里的指着墙角空喊说，妈妈妈妈，那是什么？妈妈妈妈，你别喊我，我也害怕。 对，都丁丁说了，我刚工作没多久的时候吧，发现我脑袋上起一大包。 哦， 我就怀疑自己得了脑瘤。 哎呦我天哪，脑瘤长外面是吗？还脑外瘤是吧？ 于是乎我就到人民医院挂了个专家号。 哎， 大夫呢就摸了摸我头上的包说， 嗯， 闺女啊没事儿。还问，哎，你有对象吗？我说没有啊。大夫说，嗨，该搞对象搞对象呀，别想那么多啊，没事儿。 大夫的意思是啥意思？让他搞个对象就好了， 就他分散注意力。 不是，我估计他是什么，啊，脑袋上起青春痘，最后恶化了。就有的时候有的青春痘， 啊， 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胸前长了一个青春痘，结果后来发现他就死活就自己冲不破，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好几年，胸前就是胸前 长个包啊 啊，胸前就长了一个， 挤了不就完了？ 不是，他挤不破 啊。 就挤不破， 然后后来呢？ 也鼓不破，也消不了。 现在还有啊？ 就一直在胸前好几年。不是，我现在， 现在没有了。 我现在这个还是会留下一点底印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痘印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就那种它会在那个地方待好几年，真的待好几年。 一般人说啊，这种包啊就叫坏包 啊， 就当时做了点坏事儿， 你捆 一个包， 拉倒吧，上一边去啊！来看一下加百列的啊 啊，谁？ 加百列。 加百列 啊， 加百列说什么了？阿、啊、姐，我们看一下。加百列说真事儿，就刚刚下夜班了，刚刚啊，开车路上突然从我车的右前方飞来了一只喜鹊，奔着我前风挡就过来了，这给我吓得，我当时左右全是车速在每小时80公里左右的车呀， 哦， 还好那喜鹊突然往上飞了，这给我吓得，我一裤裆，吓我一裤裆汗。 你那叫吓尿了，好吧？好吧，这，哎呦，我天哪！这你放心，动物比你有数啊，它会躲开的。好，今天早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这个聊了这么多事儿啊，哎，还真有韩说胸前是疤痕体，没法治，只能切， 哦， 切了还会再长。 哦，留校就有那么一个，我知道， 是吧？ 对对对对。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开心麻花送戏到朝阳，小剧场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爆笑舞台剧蓄势待发，朝阳九剧场连番上演，带给你不一样的视听体验。现在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买一赠一优惠。 哎呦，敢一路红灯， 每平米999的装修贵不贵？ 这全包圆真能全包圆了吗？ 反正堵着，打4006068866问问呗。哎，我同事赶上他们幸运早班车，9点前电话预约，还多送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什么的。 999一平米装修事儿就全包圆，还免费升级北美白橡木的家具，还有什么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就这还送电器呢。 打电话问吧，早打早实惠。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